No, no.

经过期了，舍不得，承认又如何？难道新鲜的不会受困？谁回答我的疑问？太依赖感觉，太愚笨，于是改变了。如果你也能哦坚持着，我也一再撑。能不能回答过去呢？过去那种快乐， 直到你心里还 走开的人，烟还点着，味道却淡了。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，却比任何人都多。就算把世界给我，我还是一无所有。我要快乐，我要能睡得安稳。有些人不抱了太温暖，离开了才不恨我，早应该割舍。我要快乐，哪怕笑得再大声，胜过是热的，全都是假的，只有眼泪是真的。把从前想了一遍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怎么宽恕？呜，是不是只有冰冷相处？呜，无可救药的中毒。不说什么，再不惩罚自己哭。也许路的前面没有了路，熟视无睹，甘心付出。一个人的路，只有自己见数。测不出自己的温度，呜，已经挥霍无度。不是只有冰冷相处，呜，无可救药的中毒。 你的醒来是我安排， 有你守在银河之外。我的未来没人能改，我正迎面向你走来。 现在一切变得不自然，你 谁学会假装乐观，谁让你认为一定要强悍，不能哭得像小孩，谁说过人生苦短，我们有泪不轻弹，我想答案，这一切其实没有那么难，人类独有的天赋，这样的礼物证明了我们有情感，听来不算太晚，谁学会假装乐观，谁让你认为一定要强悍，不能哭得像小孩，谁说过人生苦短，我们有泪不轻弹，我想答案释放压抑的情感，我陪你走过难关，接受我些遗憾，雨后天不一定蓝，证明为人生苦短，泪就停下转一转，跟我